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你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选择在22:05中收听十点大陆机，也欢迎收看十点大陆机的每一位亲爱的你。这个声音来自于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这是一档我用心做的节目，我希望每天晚上在22:00到23:00这样一个时间段的区间当中，我能认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夜晚就是有非常多可以想说的话题，以及人生的不同的表达。我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时候，我非常的开心，以及有些感动的是，我看到了直播间多了四盏采访的灯。因为深夜的时候有灯光照着你，你会觉得至少不是那么孤单。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在夜晚会有自己的情绪啊，这个情绪很自我也很直接，我特别喜欢在夜里有自己情绪迸发或者火花的朋友。节目做了3个多月，有很多的工作人员，我们青年广播的导播，还有很多的为这个节目亲力亲为的朋友。我也今天晚上非常高兴地告诉各位，我们有了自己的微信的群，大家可以加微信群扫描二维码啊，大家可以如果看到视频直播的话就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随着进来的朋友越来越多，这里有非常多可以推送给你的精彩内容，不管是你需要的音乐，还有各种精彩的关于人生的理解的感悟。我真的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十点大陆机这个粉丝群。今天晚上还是一样的心情，但是有一点点感动和开心，真的有一点点。这个感动和开心是因为我觉得我在用心做的节目有很多的朋友在这里关注之后我们成为了好朋友。十点大陆机深夜电台这个节目，我希望可以陪大家很久。深夜的你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是否已经安静下来了呢？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你会经常问自己一些问题吗？我们慢慢来，我们慢慢了解，试着去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我们也变成更好的人。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我觉得在亚洲乐坛唱歌表达上非常棒的一个声音，林忆莲。我总会觉得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下着雨的晚上，听着萨克斯孤独又有质感的音色，你装扮精致的出去赴一场久违的约会，很期待又很有内容。我在背后看着你，微笑着给你爱的鼓励和力量。这首歌你熟悉吗？如果你熟悉的话，你可以静下心来，闭上眼睛，好好听听这首歌曲《诱惑的茧》。 这样是每夜下过雨的街，连星光就要熄灭，你赴的是什么样的约？愿慕一说这些 却说得如此直接，压线是一丝容忍不知难却。黑暗的我，你是否什么都不缺，心再也也知道该拒绝，有什么情节难解，竟然你离不开这一切，只是你身在诱惑的街， 升腾出奇妙的火花，每当听这首诱惑的街，我的心就会随着音符飘向了一个我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你要谢谢林忆莲，诱惑的街。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黄国伦，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所有的音乐人的好朋友捧场十点达路机，我个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啊。当我看到我这个画面当中一直在放二维码的时候，我就在想很多的问题。大家会想， 你是我准备了非常多的字还有照片，一直放这个二维码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大家收听收看的质量呢？你看我就是这样一个多虑的人，是不是很可爱呢？谢谢大家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深夜电台的男主播。每个工作日的晚上22点到23点，我会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非常真心的期待各位的光临。音乐是个美丽的表达情绪，是集结了所有高级的智商和情商的综合艺术表达形式。所有可以唱歌、表达、写歌，甚至喜欢音乐的朋友，都是纯真的灵魂。有趣的灵魂真的是非常稀有的，我希望在这里聚集到更多好的朋友。刚刚那首歌呢，每当听到那个凄凉又高傲的高音萨克斯风出现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到那个背影的姑娘，不管她穿的是风衣还是简单的白色的衣裙，或者是长发短发的样子，我只想看到她的背影。我希望她背影离去的时候是快乐的，是期待这次相约的。准时达录机的这样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呢，我希望各位加入之后可以把自己喜欢的音乐的部分，你对音乐的一些理解和看法，甚至对节目的一些想法告诉我，我会随着大家的一些建议不断的提升，做到大家想要看到听到的深夜电台的十点达录机的这样一个节目。第一首歌来自于林忆莲啊，诱惑的街。你现在的那条街是不是充满了熟悉的味道呢？今天晚上我准备了很多街道的样子，深夜街道的样子。我个人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表达过，说我非常喜欢一个城市夜晚或者一个地方夜晚的味道。它是安静的一个安静的样子，就像一个人白天他是活泼的、浮躁的、有心计的啊、戴着面具的，可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就是 real 的、真实的。哪怕那个真实加了一点点的防备，但是那个真实是你喜欢看到自己的样子。我也希望在准时达录机、十点达录机、我的微信公众账号还有我的微信群里头所有的朋友都是一样的，喜欢夜晚，喜欢跟自己相处，对着镜子说自己加油，看看过去的自己，要更加的努力。谢谢第一首歌林忆莲营造的非常精彩的收听的氛围。那第二首歌我们有请他登场，他是谁呢？他是我个人非常喜欢欣赏以及尊重的日本的优秀的音乐人玉置浩二先生。很多乐评人或者可以看到听到关于玉置浩二的信息的时候，都会说他坐在钢琴前5分钟就可以弹一个非常棒的桥段，一个动机会发展一首乐曲，真的是音乐的大师，音乐的精灵。我们有请玉置浩二先生。在夜色当中，有很多很多有趣的灵魂，也有很多失落的人。也许你正伤感地想，为什么一段恋情就这样中断了？夜色里，我希望你轻轻地对自己说：“我很好，我会遇到更好的人，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 日本这个国家，很多朋友选择出境玩的时候呢，非常喜欢它，每个城市有不同的风貌。我只去过日本的东京啊，短短七天的时间，我看到了忙碌有秩序的每个上班的人、工作的人，他们在不管是清晨还有夕阳落下的时候那种紧实的样子，还有整个东京在夜晚夜幕降临的时候高级的孤独感，让我心驰神往。自己幸福的生活努力拼搏为期的人，我祝你们好运，也祝你们余生有爱。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大家好，我是刘倩，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你从不知我是你身后的影子，在阳光下悄悄地等着。你从不知我爱上你已久经是何时，和你一起安静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答录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 谢谢伍卓彤先生，谢谢所有在节目当中出生的音乐人的朋友。我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尽我的所能，我认识的，我周围的链接的朋友，我在十年之前没有进电台的时候，所有那些为音乐一起在录音棚在酒吧一起热血过的朋友，我都让他们进来给我录片花。我今天晚上忽然觉得这个节目的意义在于聚合，在于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这个粉丝群建立的很有必要，以前我是没有这个头脑的，也许我太简单化了吧。现在的微信群有了之后，我可以更游刃有余地表达我的情绪，让你们感受到一个真实的周准和一个真实的爱音乐的人他的心理世界。有一位听友在我的新浪微博说，我要送他们唱片嘛，他们说呀，周准不出唱片我们什么唱片都不要。我听到这句话真的有点热泪盈眶的冲动。 It's my pleasure， 我非常非常的开心和荣幸。夜晚真美好，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休养生息的时候夜晚你要早睡，但是我在想那些年我没有主持夜晚节目的时候，我在琴的旁边或者我在我的床上在沙发上，我想的事情依然是脑海里那些我熟悉的我热爱的东西。我说的你们能明白吗？如果能明白的话，就在新浪微博来告诉我， 我已经把新浪微博里的那个微信的二维码放到了里面，你们可以扫它进入，也可以转发到你的微博里，一个人、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一万个人。我希望这里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纯真的爱音乐的人。我也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进来的话，我会把你踢出去的。夜深人静，听点好歌很有必要。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周准为你带来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一个真心的喜欢音乐的人，也喜欢声音的人，喜欢一些律动的部分。如果你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欢迎你扫描你现在看到的屏幕当中的二维码进群，结识你的好朋友。我还在想，进这个群之后会不会有一些单身的朋友真的因为进这个群之后呢，促成了一段美好的姻缘。哇，这就是太美好的事情了。你看，人在想美好的事情的时候，整个人都是微笑的。你看我现在的脸，是不是微笑的？人家说字如其人，相由心生，是有道理的。我要跟我的监制，还要跟我的领导 leader 们聊一聊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铺陈音乐，聊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才，是十点大陆机应该有的样貌。你们同意吗？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在花椒给我点一个心。It's my pleasure。一个片花之后，下半段还有很多很多精彩的内容，我们一会儿见。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夜深人静，听点好歌很有必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淡淡，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欢迎各位亲爱的你们继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跟我节目取得互动的方式有很多种，请容许我，允许我再说一次，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可以点击视频的观看，还有很多精彩内容的 push 就是推送的意思。第二种呢，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答录机，准确的准，时间的时，回答的答，录音的录，机器的机。第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新浪微博，名字叫做周大准。第四种方式，你可以通过花椒在线收看我的直播，在直播间的样子。下载花椒的 APP 之后呢，您可以搜索活力982。今天呢，我们有了新的微信的粉丝群，如果你正在收看直播的话，可以看到就是他了。希望各位点击然后加进来，跟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做朋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真的是希望，我也可以想象得到，进来的朋友都是爱音乐、爱生活的人。我希望我们真的是 keep real， 一直保持天真，永远微笑，永远热泪盈眶。我来看看今天写的文字哈，你看，很多朋友喜欢在晚上或者白天的时候一个人行走。其实独自行走让很多人学会了让一些苦楚在心里存放，也学会了心里话对自己说，学会了在人前一丝不苟，学会了在黑夜寻找自己。但是很多朋友在白天会把自己弄丢，这是一个现实里的缺陷，也是平淡生活里的不足。因为现实当中有太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我们只有到了夜晚对自己说话，告诉自己夜晚的心情，来听听夜晚的歌。今天晚上的第三首歌曲，我的天哪，今天只放了第三首歌，已经过去快大55%的时间了。所以说我觉得是这种顺畅的表达是大家愿意看到喜欢的。谢谢大家在花椒里的分享和关注，也谢谢大家的点赞和礼物哈，我都收下。我希望我们的心灵相通的瞬间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你给我，我也会给你很多。我小时候的时候，我的爷爷告诉我说，周准，你要记住了，滴水之恩将涌泉相报，真的是这样。我们要 each other 彼此照应。赵薇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现在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商人。但是他唱快歌的时候大家听过哈，比如说小燕子的时候，比如说上官燕啊，这样一些歌曲。但是那个电影的左耳的主题曲他唱的，我觉得我一会儿告诉大家我的听后感，来听听赵薇的声音。在这个夜晚有请那个年代在电视屏幕当中经常出现的大眼睛的小燕子。 斗中人，执着难得，总不会辜负你的单纯。谁不曾一时轻狂而消沉？谁不曾无意让别人恼恨？别怪身体偶尔会伤害你的灵魂，很痛忍一忍，回忆留给会痛的人。爱免不了悔恨，放下指纹就懂微温，很错 作品会让人感伤，瞬间变得柔软。我特别羡慕那些可以随便流眼泪的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境下让汹涌的感情有个出口。 谁不曾面对自己想否认，和解需要无悔的折腾，才算完整。 走越快，你也成了过来人。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我是音乐人王贝，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无声的诺言，等了那么多年，每一次在你面前出现都是全心全意的。爱是一个永恒的诺言。谢谢关霞先生的作品，也谢谢王贝先生的编曲。这首诺言来自于毛阿敏，刚刚那个片花之后的那个部分，很好听的歌曲，希望你去买正版或者下载来听诺言。很多朋友说，哎呀，现在广播很奇怪啊、哦，那么多的自媒体在不停地宣传自己的一些东西，在各种的 APP 上，广播电台现在是一个陪伴吗？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广播电台所有的主持人都非常的优秀，他们在深夜里表达的东西，不管是白天、中午、清晨、早高峰、晚高峰，当他们打开话筒那一瞬间，他们是无比真诚的。我要把所有自己的态度转达给你，我也请你转达给你身边的好朋友。我做深夜节目是有要求的，你们会慢慢感觉到。刚刚那首歌曲叫做《左耳》，来自于赵薇的歌唱。你发现没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有几句可以更好的写一写。我指的是歌词，旋律是不错的啊，我就不说哪句歌词了。但是整体上来说，还是优秀的作品，适合深夜来听。在深夜可以听的歌曲呢，有些朋友是可以听快节奏的歌曲的，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听重金属啊，那种 R&B 很多很多都可以听，但是因为夜的速度和节奏是缓慢且深沉的，就可以听一些节奏缓慢的、走心的那种疗伤的或者让自己舒服的歌曲啊。谢谢前任啊，刚刚好多朋友在那个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说，前任也是很重要的人。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在我们青春岁月里或者难得的近距离接触的部分里，有那些情感的交流，那是很珍贵的。有些人永远留下了这个感觉，白头到老，有些人只在短暂的一个生命的瞬间和节点里记住了那个味道。你不要抱怨，也不要怨恨，甚至不要去诋毁缘分。如果真的到了，你可以一起，有缘无分，你也要珍惜。跟你听听这首歌吧。我老觉得彭佳慧呢是那种，瘦瘦的身体，但是她非常有气息的女生啊。她的唱功弥补了她有一点点音色上的小小的欠缺。我是直接的告诉大家我的感觉，但是她是一个认真的歌手。听说爱情回来过，你听说吗？你会听说前任或者从朋友的嘴里听说他最近的近况吗？你敢听吗？ 在朋友那儿听说痴心的你曾回来过，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只为了怕见面说不出口。你对以往的感触还多不多，曾让我心碎的你，我依然深爱着。在朋友那儿听说，痴心的你曾照顾我，我要他帮我对你隐瞒，只是怕见了面会更 说我有些难过，我也真心真意的等过。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却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 不然怎么办呢？我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不然怎么办呢？我会很想你，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我能怎么办呢？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景深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在微信群里头，朋友说遇见你真好，嘿，真让我感动。我这些年的心呐、啊，我期待在夜晚为你们跟你们说话聊天的心呢、啊，忽然颤了一下。哎呀，都过了35岁的人了，忽然这么矫情，还真的是，It's my pleasure， 非常的荣幸和开心。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来到这里。交到自己志同道合的人，遇见你们真好，是我今天晚上的感受，也是我今天晚上的关键表达。遇见你们真好 ，amazing。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会对一些审美或品味有一直以来自己的一些想法，对吗？你会回去看看自己的照片，自己写的文字和那些段生活主要的几个点，你会觉得哎，还蛮幼稚的哈。但是你静下心来想一想，你就是应该在那个阶段做那样的事情。如果你在20岁做了40岁该做的事情，是不是有一点像电影，对不对？ So 我们要认真面对每一个真实的自己。我在夜晚我会一直保持我真实的样子啊。我会努力的让自己看上去很精神，因为夜晚确实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疲倦啊，这是真实的情况。但是夜已深，人未倦。谢谢大家在微信朋友圈里转发我那个微信的朋友粉丝的这样一个图片，我真的是希望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如果你喜欢夜晚，喜欢在夜晚听音乐，分享自己的生命体验、人生经历，就或者简单的聊聊天、交交朋友，都是我的荣幸。很多年之前有一部电视剧捧红了一众人啊，赵宝刚导演选角色还真的是很厉害。我老觉得赵宝刚导演是电视剧里的张艺谋先生，张艺谋选角也很厉害啊。这个电影叫做《永不瞑目》，捧红了罗中旭，捧红了孙楠，不是捧红，就是让我们觉得他们的声音更加的好听。捧红了，还有谁？那些演员你应该了解吧？现在你还知道他们有几位呢？ 这首歌的作者也是刘庆，也是我的朋友。当赵宝刚导演听着刘庆的这个作品在三环路开了好多圈之后，觉得这首歌应该是你快回来的永不瞑目的联系体。我们有请孙楠。我会想起那些一幕一幕的画面，欧庆春是女主角，你还记得陆毅演的角色是谁吗？如果你记得告诉我他在永不瞑目当中陆毅演的是什么角色。你快回来吧，我一直在等着你们，我想告诉你遇见你真好。 没有你时间寸步难行，我困在原地任回忆应激，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只有你给我温暖真心。走到思念的尽头，我终于相信没有你的世界爱都无法给予。忧伤反复纠缠，我无法躲闪，心中有个声音总在呼喊，你快回来。 那些年还没网络那么发达，